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97.4兆赫北京音乐广播。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现如今很多朋友结婚度蜜月都会选择一个海外的海岛，那么说到海岛旅行，其实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像地中海沿岸的海岛就以蓝白相间的小镇而闻名，那么在这其中，国人比较熟知的要算是圣托里尼了。在圣托里尼小岛上有个小镇，是最佳的落日观赏点。同时呢，那里的美食有类似国内的茄子和肉馅混在一起的炖菜，非常适合咱们国人的口味。但是说到如何前往圣托里尼岛，确实是要费一些周折了。由于国内啊没有直接飞往那里的航班，大家呢首先要到希腊，然后再换乘船。不过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帮您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解决。哎，那在我们的播出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 FM 974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 974特价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活动，把您最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好，话不多说哈，先送上两条去圣托里尼的闪购线路。第一条是情定爱琴海，希腊一地半自助九天度假游，明年的2月2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5,900元，乐趣闪购价仅售每人15,099元，没错，你没有听错，直降800元。现在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5,099元。那如果这个时间您没有档期，我们呢还给您安排了另外一个出发日期，也就是明年的3月14号。不过呢，这个价格呢，略高一点点，市场价是每人17,900元。那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7,099元，同样是立减800元。好，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想参与到我们的乐趣闪购当中，现在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74乐趣旅行，来了解详细情况，随时下单。那么说到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蓝顶白墙可以说是圣托里尼的标志，却不是圣托里尼的全部。除去海边的那一溜悬崖小房，那蓝白相间的爱琴海风格和典型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小镇，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圣托里尼，有着火山喷发而成的红沙滩，有着可以远眺克里特岛的灯塔，有着可以俯瞰全岛的修道院，有着岛上人民曾经赖以为生的葡萄酒庄，有着那些你在旅游书上从未见过的风景。蓝顶教堂呢，是摄影爱好者必到的打卡之地，这里规模并不大，紧邻着海边，是圣托里尼最具有标志性的风景。 蓝白相间的房子偶尔陪衬着墙头伸出来的鲜艳的杜鹃花，白墙红花，蓝天碧海，和那铺满了白色石头的蜿蜒小径真的是美极了。费拉小镇呢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很多居民呢都住在这里。小岛上有很多像迷宫一样的小巷子，窄长曲折，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又向下，有走不完的台阶。两旁呢是一些工艺品店、小酒吧、咖啡小店、手工鞋店，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就不觉得累了。那如果你对圣托里尼岛的印象只停留于蓝和白的阶段，那就太过片面了。其实啊，火山还给圣托里尼岛留下了一抹红色，那就是在它南端的红沙滩。红色的沙滩在整个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它附近的山崖和岩石也是深红色的。这些呢，主要是由黑色火山石里的磁铁矿物质经过长年累月氧化而形成。那这么珍贵的世界地质遗产，自然咱们要多拍几张照片留念了。圣托里尼岛仿佛是在童话世界里跌落到凡间一样，走进这儿，你会不经意间把旅行变成童话故事里的一篇。当然，我们除了圣托里尼岛，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必去的打卡目的地，比如说雅典娜神殿、阿迪库斯露天剧场、厄里西翁神殿、无意胜利女神庙、老卫城博物馆以及宙斯神殿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一番的。在这里重复一下刚刚我们介绍的两条线路的价格。首先第一条，情定爱琴海希腊一地半自助9天度假游，明年2月2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5900元，我们今天的乐趣闪购价仅仅是每人15099元啊，只降了800元。如果您这个时间呢没有档期没关系啊，我们还特别为您安排了另外一个出发日期，也就是明年3月14号，不过价格稍高一点，市场价每人17900元，乐趣闪购价今天市值降了800元，每人170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您的微信公众号啊，当然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喜欢您就直接下单吧。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为您安排了4条乐趣闪购路线，咱们先去俩牙，哪个牙呢？当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先了解一下行程价格啊，分别是畅游西班牙、葡萄牙12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6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8500元，我们今天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7699元，也是直降了800元。第二条，享游西班牙、葡萄牙11日跟团游，明年2月7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75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6699元，直降了800元。第三条，悠游西班牙、葡萄牙全景14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10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7500元，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6699元，哎，也是直降了800元。那第四条是享游西班牙、葡萄牙12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22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59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800元，每人15099元。哇，现在呢，大家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其中提到的任何的一条线路，都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随时下单，随时参与上购。好了，老规矩，带您先体验几个经典的目的地。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 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首先呢，向您推荐的就是圣家族大教堂，也叫是神圣家族大教堂。有人取笑它呢，只不过是一堆石头，也有人赞叹它是能够让人狂喜心碎的建筑。如今的这座尚未完成的教堂，已经是成为了建筑爱好者们朝圣的目的地。去巴塞罗那的游客绝对不会忽略的景点，已经是被联合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呢，被人们称为是具有惊世才华的疯子，衣衫褴褛，沉默孤僻，无绯闻，无情史，几乎不享受任何俗世乐趣，包括音乐、运动、社交，他一生只沉迷于两件事情，分别是观察自然，以建筑为载体重现自然。他被安葬在他毕生的代表作圣家族大教堂的地下墓室。高迪曾经说，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是属于上帝。圣家族大教堂的设计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抛物线各种变化组合成的充满韵律动感的建筑了。那么圣家族大教堂呢，作为唯一一座入选世界遗产的未完成建筑，无论是身处巴塞罗那何处，总能够瞥见它直插云霄的塔尖。一进入教堂，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表情，这就是抬头仰望，然后惊讶、肃穆、感叹、满足。现在已经建好的部分可以参观的是诞生立面和受难立面。诞生立面以基督的诞生为题，墙面的雕塑展现了由童真玛利亚怀胎到基督长成的故事。圣家堂的建设呢，从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资金短缺，天灾人祸，一次次的努力奋进，一次次的毁灭打击，一次次的凤凰涅槃，一次次的又浴火重生。高地以后到现在的建筑师已经是第四代了，整个建筑完成了将近50%，预计要到2026年才能最终完工，更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工。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见面呢？我们会和您共同期待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刚刚呢，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经典的目的地，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找出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随时参与闪购。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推荐好的景点了。为您介绍的这个地方叫罗卡角，它呢是被称为全球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罗卡角是葡萄牙境内一个毗邻大西洋的海角，是一处海拔约140米的狭窄悬崖，是辛特拉山地的西端，它位于北纬38度47分，距离里斯本大约40公里，处于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点。人们在罗卡角的山崖上建了一座灯塔和一个面向大洋的十字架，碑上以葡萄牙语写着著名的一句话，路止于此，海始于斯。这句诗出自于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卡蒙斯的卢吉塔尼亚人之歌，这是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作，而这句又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罗卡角跟别处确实有不同之处，它险峻的让人觉得站在山崖边随时可能被谋害，那无遮无挡的风是最令人生疑的凶手，还有那些远看平静，一接近呢就被激情满怀的海浪翡翠般破碎， 让人联系到了宁为玉碎的操守。罗卡的葡萄牙文意思是岩石，它是一个奠定了全球化第一步的基石。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这么的朴素，一杯一石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站在罗卡脚上极目远眺，没有任何的阻挡，目光仿佛能够洞穿全球。在它东南是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在它的西南是智利南部的和恩角，它们并称世界三大海角。毫无疑问，罗卡角是这个铺设在大西洋上的巨大三角形的奇笔。一座灯塔，一块石碑，灯塔既不花哨，石碑也不雄伟。罗卡角的意义也许就是在于它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那个点，但是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到过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也就是此时您呢可以掏出手机找到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我们的乐趣闪购并且成功下单，哎，您才能懂的。好了，下面一个来头不小的地方，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的是西班牙的马德里皇宫，是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美泉宫的欧洲第三大皇宫，建于1738年，历时26年才完工，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的宫殿之一。皇宫外观呈正方形的结构，富丽堂皇，宫内藏有无数的金银器皿和绘画、瓷器、地毯及其他的皇室用品。它是波旁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在欧洲各国皇宫当中堪称数一数二。马德里皇宫的由来可以追溯到9世纪，最早呢，它是由伊斯兰托莱多国王为了抵御入侵修建在曼萨莱斯河左岸的一个堡垒，后来为卡斯提尔所占据。16世纪，这里成为了古阿尔卡萨城。由于历代国王都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王宫进行装饰，使得王宫带上了浓厚的个人印记和时代的印记，如卡洛斯3世布置的寝宫，卡洛斯4世建造的静厅和阿方索12世所钟爱的豪华餐厅。皇宫里除了部分为皇室使用，大部分是开放参观的。皇宫的中庭呢是壮观的广场，并且呢可以由其露台俯瞰整个马德里市区所在的高原。室内开放的部分呢有精雕细琢的部分宴会厅，部分的卧室和休憩室。皇室众多的收藏品，如众多的名琴、餐具等等，也非常值得好好的去欣赏一下。那么提到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肯定不能够被忽视。作为当今世界最富感染力的流行舞种，弗拉明戈舞是吉普赛文化和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的结合。弗拉明戈在早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啊，曾经受到最早的东印度舞，比如深蹲、两腿外开位置、身体和手臂的大幅度弯曲、张开的手指、快速转身、脚板的鼓点打击节奏等等，和阿拉伯舞手指的击打节奏、手鼓的运用以及它别具一格的服装等影响。吉普赛人总爱说弗拉明戈就在我们的血液里，确实在我们这些外族人眼里，弗拉明戈就是吉普赛，就是卡尔门，就是那些来自遥远异乡的美丽而桀骜不驯的灵魂。要欣赏最最正宗的弗拉明戈表演，最好的地方当然是它的发源地西班牙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974乐趣特价游当中呢为大家准备的6条乐趣闪购路线，都是去到了西班牙、葡萄牙。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再仔细收听一下，我们呢也为您重复介绍一下，分别是：1条，情定爱琴海希腊一地半自助9天度假游，明年2月2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5900元，乐趣闪购价呢今天直降800元，每人15099元。没错，就是每人15099元。2条，明年3月1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7900元，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降800元，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7099元。那第三条是享游西班牙、葡萄牙12日跟团游，出发日期明年的2月6号，市场价每人18500元。那么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7699元，也是直降了800元。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享游西班牙、葡萄牙11日跟团游，明年的2月7号出发，市场价呢每人175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16699元，也是直降了800元。好，再来看看第五条，悠游西班牙、葡萄牙全景的14日跟团游，明年2月10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7500元。那么今天我们是直降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6699元。最后一条是享游西班牙、葡萄牙12日跟团游，明年2月22号出发，市场价每人15900元，今天直降800，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5099元。那以上所有的线路呢，乐趣闪购价比市场价都低了800元，绝对您买到就是赚到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拿起手机找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的抢购吧。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又到了今天的游轮趣玩环节了哈，给您带来下面这两条日本的行程路线，一起了解一下。第一条是明年5月18号出发，我们会从上海登船，经过海上巡游，停靠在日本福冈，之后呢再到日本八代，经过5晚6天的海上之旅，最后返回上海。这样的精彩行程，乐趣驾驶每人4099元。好，第二条同样也是上海登船，我们呢在行程中只到日本福冈一地，经过4晚5天的海上之旅，最后返回上海，乐趣价每人2799元。你没有听错哈，分别是5月18号发团的4099元，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海登船只到福冈一地的每人2799元。我们给您的乐趣价呢比市场价低了将近1000块钱哦。还是那句话，您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看游轮线路，只要有舱位您都可以随时购买。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艘船呢是这家游轮公司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第一艘游轮，也是有史以来第一艘以城市命名并设计的游轮。登船之后，您将会遍尝地道的美食，欣赏艺术和音乐，沉浸在无尽的娱乐狂欢之中。夜幕降临，加入以面具闻名于世的威尼斯狂欢节，您就可以留下一段终身难忘的船上好时光了。好了，各位朋友，今晚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邀请您继续关注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错梦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甜美小子的经典歌曲《爱像什么》，一首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动感情歌。啦啦啦啦， 爱像什么？ 爱像拥抱着风， 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冬为何会有绵绵细雨，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说春生夏艳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成流这片土地，当然你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来欣赏一首孟庭苇演唱的经典老歌《走在雨中》，深情的旋律充满着无尽的回味，往事在雨中，往事在歌里。 当我走在凄清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

是泪是笑还是梦， 我们听到的动感歌曲是许慧欣演唱的《大风吹》，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 尝过了口红滋味，一刹那间天花乱坠，一路上有人在排队进入真爱的范围，拥抱会惹人犯罪，我有没有想入非非，有心理准备，最后出现的会是谁？爱情是一个常拥挤的误会，会找你也会后悔，我要的谁能给？大风吹，原来人忘该如何搭配，双人游戏不断约会，谁在在四五六我不爱谁，谁转身一秒钟之内粉碎了想象的完美，爱情是一个超拥挤的误会，会找你也会后悔，我要的谁能给？人来人往该如何搭配，双人游戏